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每个同龄也这样。 没有，我觉得很好笑。你怎么会知道有那一集啊？就是像我看过那东西，可是你也不会记得哪一集会有哪个片段啊。 我当然记不得 是哪一集啊，我只是 key 那个关键字就找到那一集而已。没有这么厉害啦，靠腰、哦、我又不是每个同龄演戏毕业的。 哦，好好笑、哦。 嗯哼，好，那我们先开场了。 好， 好啦，今天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OK， 那个三级警戒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好几天了。那其实，数字的部分，阿桃会觉得有点恐慌吗？ 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呢、欸，因为我觉得这是就是疫情以来台湾这么多人的时候。对吧，刚爆发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啊，然后甚至我们维持了就是一年多的时间都是家令啊或者是境外啊，就是几乎没有这样子社区感染的情况出现。 对，其实台湾大概过了在一年半的平行世界 的时光啊，所以我其实蛮可以理解现在大家如果看到200、300这个数字是会恐慌的啦。但是其实如果仔细看那个 CDC 就是中央疫情指挥部的 那些资料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就是目前反映出来是在我们进入三级警戒以前的一些潜在个案的这个案例出现。所以说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两三百这个数字，以我一个经历过就是英国疫情大爆发的人来说的，我觉得还好。而且特别是我们现在在看双北的那个确诊阳性率这件事，就不是确诊阳性，就是检测阳性率这件事情上面，我会发现其实阳性率的部分在不断的往下掉，证明说我们这段时间做的管控是有成效的，大家都好好的待在家里面，以及遵守一些防疫的准则这样子。 就是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遵守啊，因为其实最近就是新闻不是有很多那种谁不戴口罩，然后发生什么冲突，然后有一些很白痴的人，什么我又插进去了，我又插出来了， 打我啊笨蛋！而且你前几天还丢给我看那个好像是 ET Today 的新闻吧，就是这个周末不是合欢山跟阳明山又有一堆人跑出去吗？ 对， 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是告诉大家，就是就是这件事情跟你去的地方空不空旷没有关系，就是即便是像山区这么空旷的地方，如果说321个停车位都挤满的话，那就代表说是在群聚啊，这跟你在的地方是没有关系的。 是哦，所以它还是有可能会传染，如果说在山上那些的话。 当然，因为就像我们上一集在讲到这个空气悬浮微粒的部分是这一次的英国变种病毒株最重要的一个传染途径嘛。那除非说你敢肯定你今天去的地方完全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经过，那么的话它都有潜在的感染的风险啦。所以在这边还是敦促大家减少出门，减少外食，如果一定要出门采买的话，请全程佩戴口罩，然后使用干洗手。这样子，对，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还是抱持着比较侥幸的心态吧，又或者觉得说可能没那么严重，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我记得我前几天就，我记得我前几天就有听到说，就是有人去百货公司逛的时候，那采买啊，他刚好看到鼎泰丰现在就是排队等候时间是零，你知道鼎泰丰就他会有那个排队等候时间吗？ 对， 他就看到说等候是零，他想说，哦，那我去吃好了，但其实。 对， 你说即便鼎泰丰里面只有小猫两三只好了，只要有一个中，只要有一个是潜在个案的话，大家都很危险。所以在这里还是敦促大家不要存有侥幸的心态啦。 因为其实像台湾啊，现在已经是几乎所有的那个叫什么餐饮都是不能够内用的了。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好的。我不太确定我们上一集有没有聊到，就是有一些餐厅它会有那种所谓的塑胶隔板的部分嘛，那其实塑胶隔板它能够避免的感染的风险其实是很有限的，还是要仰赖大家就是多多待在家里面才是。 那你说隔板也没什么用哦？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空气悬浮微粒，只要有空调或是有风的移动的话，这个微粒都有可能会跨过隔板飘到别人那边去嘛。 所以它现在不是已经是唾液口沫了， 对， 而是说它可能会在整个就是空气当中这样。 对对对，只要有一个潜在感染者，他可能不一定是打喷嚏或是咳嗽，他只要在大众公众场合里面呼吸，对呼吸没错，或是他可能不小心讲电话或什么时候喷口水的话，他都有可能会在空气中悬浮好几个小时，造成难以的破口。对， 因为其实我是因为最近台湾开始那个叫什么确诊量提高，所以我才开始有这么多的。其实讲是焦虑嘛，应该是说就是去年刚爆发那时候，其实我刚好在泰国旅游，然后那时候爆发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准备什么口罩，然后那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就是泰国的口罩几乎是买不到的，然后而且你知道泰国非常热，所以你在街头上面其实你看到很多人就是戴起口罩的时候，你其实也会有点害怕，因为其实基本上那么热的天气之下，你口罩其实也很难戴得住，然后你就会想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后来那时候开始看就是看新闻，就发现说就是因为中国游客就是到处都是嘛， 对， 所以他就会开始又就是讲说泰国已经要确诊几个啦，然后那时候就会真的开始有一点担心跟害怕，然后就开始想要去买口罩，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你不管到哪里都买不到口罩， 对， 然后每一个人都在药局在询问说有没有口罩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是到最后就是甚至店家直接贴那个公告就说我们今天就是都没有口罩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的恐慌是买不到口罩，然后再来是因为刚好又在异地，你很担心说如果你真的不小心确诊了，那会不会有可能就没办法回去台湾，然后在国外的医院你其实很多东西都不熟，人也不熟，然后他们也可能也没有像我们有这样子的健保体系，然后又再加上这个叫什么武汉肺炎，其实你也没有不知道说到底要能不能治，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多的担心跟焦虑是这个啦，就主要还是很担心回不了台湾， 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我去年大概一月多的时候在英国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就是恐慌跟焦虑还有所谓的绝望感吧，因为其实在去年大概一二月的时候欧洲疫情还没爆发之前，其实欧洲的对于这个coronavirus 这个东西的看法跟在亚洲是非常两极的，亚洲人就是人人自危人人恐慌，但是欧洲就不要不禁嘛，那我那个时候我大概一月底的时候我听到亚洲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其实就第一时间是蛮有点算是超前部署吧，我那时候就开始在寻找说欧洲就是到底特别是英国到底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口罩，因为我手边是没有口罩的，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英国的药局平常是不会有口罩的， 他们平常没在卖口罩， 他们平常是不卖口罩这件事情的，然后再加上亚马逊，那时候我就马上就说啊，那我马上来看亚马逊好了，亚马逊的口罩全部被清空被卖光，然后对，然后有很多诈骗案产生，就是你可能亚马逊付了钱然后就他没有交货或是给你交一些很烂品质的口罩，这都有可能，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还蛮焦虑这件事情，然后就像你刚才在讲，就是其实中国的疫情刚爆发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很多海外的华侨也是在欧洲各地四处的扫荡所有的防疫物资，然后所以导致于其实大家都买不到任何的口罩，我自己是大概到了，我大概花了两三个礼拜到处想办法用各种人脉，就可能台湾的什么台湾人在英国的社团啊，或是台湾人在欧洲的社团，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还没有被中国人买光的口罩，有没有办法买到。那个时候才应急凑到了，我自己留了50个，然后我捐了50个给我们学校的台湾的那个 society， 因为以防这边有些学生，这边有些学生他可能恐慌，他想要回去，或是他可能日常没有口罩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扯到什么程度，就是正常的口罩是绝对买不到的，或者是说你要买到它一片可能卖300多块台币哦，一块一片卖300多块台币， 你说一片那种绿色棉的那种， 对，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肯定它可能是它是不是什么双层或是什么它的过滤度是多高的， 300多块太夸张了， 300多块我当然是不会去买嘛，然后但我其实我到后面我自己一个人我自己买到的价格，因为还有算上从欧洲的运费，大概折起来一片也大概30-40块台币哦， 好贵哦。 对，但是怎么样但怎么样都一定 超级贵， 怎么样都一定比那个比300多块还要便宜啦。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扯到是大家想尽办法去买口罩，是怎么买？大家去找那个专门在卖那种急难救助包的，就是或是防毒包的，就是有一些公司他会卖什么防毒面具或者是什么什么量什么能量棒啊，或是一些什么滤水器之类的，他把它组成一个 package 逃难用的。 对，逃难。我还想说我是不是去买那个东西，这样我才有口罩。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到底有多扯，而且连那种网站都被买光，你就知道他有多扯 啊。好夸张哦。 嗯， 真的很扯。因为我觉得英国跟台湾的情况应该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台湾都还没有经历到像英国这么严峻这么严重吗？就是你看我们像我现在好了，其实三级之后，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有正常的上下班， 嗯， 只是六日就是几乎都是待在家，除非就是到全联采买或干嘛， 嗯， 然后就是基本上对生活的影响没有说到非常非常的严重，就像你可能都没办法上课，都没办法出门的那种地步。 嗯，对，我觉得英国一开始爆发的时候的情况其实也跟台湾你说的这个就是还是正常上班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会恐慌的只有我们这些亚洲人或是熟悉亚洲新闻，所以说大家还是正常在上班跟上学，但是大家都对于防疫一点观念都没有，甚至认为它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嘛。那台湾它其实维持住一定程度的正常的活动，但大家都有一定比例上的知道要戴口罩勤洗手， 嗯， 很少与他人的互动，但英国那个时候是没有。 对哦，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英国正常上下班他们几乎也不太爱戴口罩。 对，他们那时候甚至一开始还在争论说到底口罩是不是有用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其实我印象中我一月大概一月底的时候开始戴口罩进我的办公室，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还在，我还有同事在讲说，哦，这个没什么啦，没什么大不了，不会感染这么快的啦。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不行，我这样真的不行，所以我大概花了快一个礼拜的时间把我的一些资料跟一些所需要的文件全部转移到家里面。我就提前大概提前英国大概两周超前部署，就在家里面开始工作，因为我真的很怕死啊，我真的很怕死。 嗯，哎，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这样讲好了，就是你在英国，然后包含像是，就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欧洲人其实，我发现欧洲人其实没有很喜欢戴口罩这件事情，而且我那时候不是讲说去年就是刚爆发那时候在那个泰国嘛。然后那时候就有跟朋友一起就是吃饭，然后那一些朋友他们是那个欧洲人这样子，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已经都戴着口罩了， 嗯， 对，然后其中一个欧洲人就觉得我太大惊小怪， 嗯， 然后我就想说我哪里大惊小怪，就是明明这么多人群聚的地方，而且就是从中国传过来，我们这里有这么多就是中国游客，怎么可能知道到底有没有？所以我那时候都是戴着口罩。然后你知道他对我做出什么事情吗？ 嗯， 他就可能觉得我很 他把你口罩扯掉吗？不会吧？ 没有没有，还没不至于到这样子啊。但是他那时候做了一个让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从此之后我都不是很想再跟这个人连，就是有什么交集。就是我戴着口罩嘛，那他可能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哦，你想太多，哪有那么严重或什么的，然后啊没那么容易感染，就像你刚刚讲的。然后呢，他就开玩笑对我这样这样 啊， 你不觉得很幼稚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对，我也觉得一点都不好笑。我就想说。我就想说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这么严重，你真的你把这当什么玩笑吗？我都觉得我很担心，而且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超级无敌没礼貌的。 我觉得台湾跟欧洲人在口罩这个你刚刚讲这个情况上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因为其实亚洲的空气不好，就是亚洲很多国家的空气是不好的，那特别又像日本又有季节性的花粉症，所以说其实亚洲人本身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的门槛就很低，我们可能有， 而且是很习惯的。 对，可能有时候像阿桃，你可能觉得今天皮肤比较敏感，你可能出门是不是会戴口罩。但是欧洲人来说，他们没有这种事情，即便他们的空气品质有多好，他们本来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再一个就是，因为其实欧洲绝大多数人对于亚洲的新闻是很冷漠的， 是不知道的， 嗯， 所以说这当然又更加让他们没有办法及时的理解到说这个疫情其实有潜在性的多么的危险。 嗯，对，我觉得他们会不会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比如说我们戴口罩这件事情，可能我长个痘痘啊，或者是我过敏啊，戴口罩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嗯、可是对他们来说，戴口罩是不是是生病的人在戴的？ 对， 而且甚至感冒是不是他们也不太戴啊？ 他们感冒也不太， 感冒的话他们会戴 吗？感冒通常也不太会戴口罩，只是就可能是这个非常严重的可能肺结核类型的传染疾病，他们才会去戴口罩。但是基于就是大众对于口罩有点污名化跟既定印象的话，我觉得有这种疾病的人还是很少会上街，所以这就导致你真的很难在街上以前很少看到欧洲人会戴口罩。 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你感冒，你都感冒，你还不戴口罩，我自己觉得还蛮好像比较自私欸，不觉得吗？ 啊、我没有确诊的。比较自私哦，我觉得你如果要这么讲的话，确确实实就是欧洲跟亚洲的一个很不一样的风土民情，就是欧洲人确实是比较个人主义，亚洲比较社、比较群体、比较团体主义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两个地方的差异，我们可以到后面再来聊一聊，就是 OK 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习性如何导致我们在疫情下的管控的差别嘛。 嗯 对 ，OK， 好。 阿桃，你自己就是这段疫情期间，你有去超商就是做什么囤货吗？没，我不要讲抢购。 没有，我有去全联了。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因为我毕竟我一个人提嘛，我不太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买很多，所以我就是买就是这两天我会煮的，就这样。而且其实我去了之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有点太过于恐慌，就是我觉得也许你在欧洲可能确实需要囤一点货，比如说你可能住在郊区还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在台湾其实他们补货的速度是很快的，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是来自于你心里面的恐惧跟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那个不安跟焦虑。 对，而且我看到台湾就是好多人去全联或是各大超商就是抢购泡面，泡面就抢购一通。我想说，为什么啊？就是你每天都待在家里吃泡面吗？ 没错，没错。 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我 不懂、欸。 我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这种泡面啊、罐头啊，然后包含最近艺人很多人出来卖什么干拌 面 那些，对，全部扫光光， 超奇怪的， 然后罐头也都没有。对，然后我就想，但是生鲜都有， 真的 什么鸡肉、猪肉， 干的真的超奇怪，这到底在干什么啊？我不懂哎、欸，大家到底在干什么？ 菜那些都有，也有蛋，也有牛奶，也有豆浆、优格那些都有。可是就是干粮可以放的，可以放很久，就几乎都被拿光了。 但我想想，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其实有些人在台北求生活是住雅房，或是他可能没有、住在没有厨房的 厨房。 那我 这有可能。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下就是情有可原。但是你如果又有厨房，然后你家里面还有人会煮饭，然后你存了一堆泡面、饮料，跟罐头，我真的会很好奇，你到底是在防疫还是在出外郊游？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欧洲这个情况，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欧洲，像我自己在英国，在英国外食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其实大家本来就很少在外食，所以基本上每个人不管你煮的好不好吃，大家都一定会在家里面煮饭的。所以说，当疫情一爆发的时候，我记得我大概有快要一个月的时间是买不到蛋的，然后也快要一个月的时间是买不到面粉，买不到就是意大利面的那个干的直接煮的那种，然后当然生鲜这部分也是完全都没有，牛奶的部分可能也是买不太到，就是大家如果现在觉得台湾的全联或是顶好之类的地方超市被清空很可怕的话，看看欧洲那个时候被清空是到什么程度。在那个时候在超市里面只要是能够吃下去喝下去的东西大部分大概都不见了，只剩下那种而且就是清洁用品大概也被清空，就是只要有杀菌功能都被清掉，但是就剩下那种喷窗户然后是喷镜子那种打扫的，就是既不能够拿来消毒也不能够拿来吃的东西就会留在超市里面。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恐慌性购买，当然我们在讲恐慌性购买其实是蛮无谓的， 但是我觉得欧洲这个时候恐慌性购买可能比较稍微合常理一点，因为毕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台湾不可能，你怎么会每天，你不会每餐都在吃泡面，你干嘛一直在抢泡面？但是欧洲的话，我们确确实可能我们煮饭需要用到生鲜食品，需要用到 pasta， 对， 需要吃蛋，那么这个东西没有，我觉得还蛮合理的了。 对，而且因为你们那时候那个数字确实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就是200-300这样，你们那时候不是都动不动就破千还是破万吗？就是你们那时候是已经真的就是封城了。 对， 我们还没有到封城这个阶段嘛。 我印象中最深刻，因为其实我在英国经历过3次的 lockdown， 每一次的 lockdown、就是封城大概都是维持1.5-2个月之间，所以1.5-2个月之间咯。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数字、欸、对，是 没有，我只是好奇封城的定义是说这个城市之外的人不可以出去，然后别人不可以进来，还是说大家都要在家？是封城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在，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讲封城的时候，当然就是讲中国的武汉嘛，也就是由就由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会在各个关口守住，不让武汉人跑出来嘛。但是事实上在英国的模式就是所谓的封城，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火车的交通跟公车的交通需要有所谓的必要工作证明你才能够使用，不然你是可以被开罚的。再来就是所有的非必要 的场所都必须关闭，酒吧、餐厅、或是其他那些小店全部都得关，只剩下超市跟加油站之类的、或是药局吧可以开，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封城、然后大家每天不得擅自出外、除非当然那时候英国管控我个人觉得有点鸟，因为他讲说就是日常的运动也包括在可以出门的范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鸟。但是一般来说比较严谨 的封城定义就是除了正当的理由以外不得出外。 哦，就基本上都要待在家就对了，学校可能也都停了。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刚刚讲说我自己经历了3次的 lockdown， 每次大概1.5-2个月。我自己你刚刚讲数字这个部分，我第一次 lockdown 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看说哎，2万3万，每天都2万3万，我就想说哇靠怎么这么多人。然后到了第二次就是大概算是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天大概7-8万新增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我马上就谷歌来查说英国到底总人口多少人，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人被感染都还没感染完对，所以我可以理解台湾目前对于200-300案例这件事情的恐慌了，但是真的就是如果大家都好好的严守防疫规则、然后尽量少出门，也许我觉得政府可能基于一些他们的考量没有办法直接，大家非常的考量就是一旦台湾直接宣布进入所谓的第四级或是封城的阶段会对台湾造成多大的损伤。所以我觉得以政府的角度来说他没有办法直接讲这个，他不像英国这么大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如果说大家可以说现在政府讲三级，那我自己想办法做到准4级或是3级半之类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疫情是可以控制下来，这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台湾是因为我们地狭人稠，就我们的密度太高了。对。 但你说这个，所以说感染的速度才会快吗？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更容易恐慌。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假设今天这个人去了这一间家乐福，然后我们都有很高的几率会去。就是我觉得那个生活圈是重叠度很高。然后又很小，我觉得就密集度来说英国应该比较不像台湾那么密集吧。 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很好玩，因为我们现在来看英国的现况，就我刚才查的话，英国目前每天还是大概2000多个，接近3000个确诊。 到现在都还是哦。 对，而且英国的人口比例大概是台湾人的三倍哦。但是英国如果大家现在手边有 Google Map 的话，直接翻过来看，然后英国的国土是比台湾大很多的。 对啊，对啊。 对，然后英国目前的疫苗接种率大概是25%-30%之间，全国人民25%-30%之间。远胜台湾了、我记得台湾好像才几%而已吧。所以你说英国这么大，疫苗接种率这么高，然后但是它的确诊人口的每天新增的比例还是比台湾大很多，那我会觉得说这个跟 跟国土的大小跟人口的密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要大家是不是有严守住那个防疫的准则跟待在家里，这才是关键。 懂你的意思。而且你知道就是前阵子台湾开始就是那个叫什么人数就开始进入三级，然后人数开始就是加深之后，其实路上是真的少了很多人。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前几天还有在 IG 的线通上面有 po， 就是那个我那时候还要上班，然后我现在还是要上班啊，就我在等车的时候，然后其实真的是完全都没有人就是那个时间点应该是要是那种就是上班的尖峰时段，包含等车的地方也应该有很多人，或者是骑楼也应该有很多人，可是其实那阵子捷运或者是路上都没有什么人。 你觉得大家还蛮自发性的？ 对，我觉得还蛮不错。就是我 那时候看上来看到的时候，我有一种那种日剧那个《经济之国》，你有看过这一部吗？ 《经济之国》的闯关者，我当然有看过。 对， 我 去年疫情关在家里，就是 Netflix 马上上什么，我马上就看什么了。不要小看，就是在家工作超过一年的人，好不好？ 可是你知道我刚刚听你讲这些，我真的觉得很可怜嘞。 对，你知道那个时候可怜到什么程度吗？政府是要颁发命令，要求超市把就是可能早上可能超市要提前开，可能八点就开，然后八点到十点或是八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是开放给老人家或是医护人员或是行动不便的人进去买的。不然这些人是买不到东西的哦。对对对，真的是 太夸张了吧。 对啊，你看那个时候物资抢到这个地步，我那时候我刚不讲说我大概一个月没有吃到蛋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一个多月之后我一看到蛋的时候我马上买了两打，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拍的时候 po 上 IG 说我现在超有钱，看大家赶快来，我现在超富有哦， 想接你是不是？ 对，就那个蛋跟那个卫生纸一样，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是有点像货币的概念， 好夸张哦。那我真的觉得相较之下，其实在台湾是真的还蛮幸福的。就是你看我们口罩确实一开始我们会买不太到，就是那时候实名制那时候，但我觉得我们的应变能力已经算很好了，你不觉得吗？就是当然就是一开始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在推那个口罩实名制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口罩的 app， 就是可以让你知道说哪一间药局还有几个口罩，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有那个 app 是你可以知道说你有没有走那个感染者的足迹那些。 对， 然后甚至于我们也不用担心说买不到食物，然后我现在其实虽然六日在家，但是我还是可以上班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虽然说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我们现在听起来是在帮台湾政府洗地，但是没有，真的以我一个在欧洲的人来说，我觉得台湾的应变能力，不管是从过去一年多到现在，即便说有点社区感染的情况，我觉得都比其他地方来的好太多太多太多。我在欧洲看过太多了，但大家不要比烂。但我另一方面觉得，就是即便说政府的处置到位，或是像我们台湾人一样，就是自发性的有点算是半封城的情况好了，我觉得你处于这种感染初期的那种渲染、那种绝望跟焦虑的感觉之下，其实你也会就是有点自己吓自己吧，就是即便说你一个礼拜可能才出门一次，然后你其实好好的管控，但你只要有出门的情况下，就算你可能防备齐全啊，戴口罩啊，干洗手或是什么样子，你还是会只要有出门，你就会回来的时候就会开始自己吓自己。就譬如说像我自己的案例，就是那时候英国疫情很高峰的时候，好几万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绝望啊。但我如果出门买菜的时候，我一定是口罩戴好戴满，然后干洗手这样子，回来之后我也会消毒全身。但是因为那时候天气是算蛮冷的，然后我都会开暖气睡觉。然后我现在想，就是因为那时候开暖气，然后你就可能会早上起来会喉咙干，就会干咳。 然后 那时候好几天就自己下去，觉得干，我该不会是他妈的中招了吧？ 超差，哎、真的是不好笑，超差，超差，真的超差的。 我跟你讲，你现在讲这个，我就想到我最近有一模一样的经历，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讲，我现在也是会通勤上下班嘛。然后，因为我前阵子可能就是吃坏肚子，就有点拉肚子，然后就是喉咙就觉得干干的。可是我没有咳，可是我就觉得好像吞咽的时候有种，你知道，快感冒之前喉咙会有点涩涩的那种感觉 啊，下下。 然后还是。对，我还上网去查说那个症状会是什么，有没有包含拉肚子，然后喉咙干还是什么的。我那时候其实很紧张，因为我很担心说我会不会就真的就中了，因为我觉得现在走在路上你会有一种旁边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是确诊者的那种恐惧感，所以你真的会不知不觉的就跟那些人保持距离。而且我会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你担心确不确诊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说，哇靠，完了，我要是真的确诊了，我真的会影响到很多人。我的同事，对，然后我同一个办公室里面就是十几个人了，然后可能我物谈的学生那些全部都是，或者是跟我一起住在一起的家人那些都是。 对，我觉得这就是爆发一阵子之后，你开始会担心自己如果确诊会不会影响别人，你也担心说你身边的人到底是不是有这个样子。那其实这种互相猜忌的心情吧，它会导致很多冲突，跟我觉得台湾现在可能有一点看到就是猎巫那种，就是其实我们看狮子王这个案例好了，狮子王他如果没有案，他如果说实在话他没有确诊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健康老年人的生活。说实在话吧，你对一个已经六七十岁的人，还可以一天到晚上爹爹妈去玩，你要觉得很开心。说实在话， 就开始就在骂他很会跑啊，然后又怎样怎样的，就开始在讲。我觉得太就是那个焦点有点模糊掉，就把那个这件事情的重点都放在他去嫖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嫖这件事情也欢迎大家可以回顾去听我们的关于性产业的这个集数，我觉得我们也有很详细的论述，这边就不多加的去讲解了。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以台湾目前而言，台湾应该是属于刚爆发跟爆发一阵子这个两个阶段之间，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在英国在欧洲观察到的，就是爆发一阵子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第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冲突嘛，大家可能对于不戴口罩，或者是戴口罩，就是不戴口罩，觉得戴口罩的北七的这种冲突。 对， 然后或者是我们对于感染者就是有点猎巫的情况嘛，就像其实我自己在英国待的地方，那时候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就会有一天到晚有人在那个社区的 FB 的社团里面就是 po 说，哎，我今天看到警察那个警察车跟救护车可能跑到什么地方了，他们就拍那个截图，然后就有全身穿着防护衣的医护人员，他们可以讲说，哦，这个地方有确诊哦，哦，你不要来这边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有点算是，当然说，我觉得就是零触逼这样到相报，告诉大家资讯， 有种互相提醒， 是不错，但是他其实走得太远的话，就会变成有点像是在猎巫，然后散播恐惧。然后再加上就是 反口罩的阴谋论四起，那时候其实当英国首相他们决定要进入所谓的紧急状态封城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很多人，就是上千人，我指的不是零星的几十个人这种，我指的是上千人可能在伦敦，然后就开始组织游行，然后跑到 Downing Street 就是首相官邸那边开始抗议说，哦，政府利用这个口罩，利用这个疫情作为假消息，想要来获取我们更多的权利，来压缩我们。那个时候就很多反口罩的阴谋论事情。 你说他们在没有戴着口罩的情况之下，就是集会然后抗议这样？ 对，他们就是上千人没有戴口罩，然后举着标语，然后有点像是那种游行一样，就是四处的在讲说，哦，这是一个 scam， 这是一个诈骗， 这不是真的。 对，就是这只是一个 flu， 然后如果说他们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以前伦敦大学工作的同事是在里面的， 对， 那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这群有点知识的知识分子，然后过于相信某一种没有根据的阴谋论，他们开始就会像树枝一样、树干一样，不断的往外延伸出一套看起来很有逻辑，但事实上毫无跟任何的效度可以进行检验的阴谋论。这种人到最后，你就会觉得你很懒得跟他 跟他 argue、嗯嗯、但是一方面你不跟他 argue、哦、他又在继续的做这些事情、哦、然后增大感染的可能性跟潜在的危机， 对，而且会引发别人的恐慌， 对， 因为我觉得你很难跟他们讲，是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了，就不会再像、嗯、你不管怎么讲我觉得都没有用， 嗯哼，对对 对，嗯，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讲到那个冲突跟猎物，我觉得确实现在台湾的街道上会弥漫着一股，我是就讲台湾啦，我不知道英国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就我们台湾人也还蛮可爱的，就是确实真的在路上会弥漫一种那种风气，是你只要没戴口罩会有人去告诉你说你的口罩戴起来， 嗯， 对，而且他们会很 care 这件事情， 嗯， 只要你没戴他们会很生气， 嗯，我觉得这样的 care 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可能大家都尽量的把火气往下降吧， 对，可是你知道，嗯，没有，因为我只是觉得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那一种，就是看到有人没戴口罩他很激动，然后会很生气，然后会觉得说我如果叫他戴口罩他还没戴的话他就会想要跟他吵架的那种，可是、嗯，我个人就会觉得说你跟他吵架你不就是又增加了你跟他接触的机会吗、 欸、 那你这样已经提醒他了、嗯、如果他还是不戴，比如说像最近真的很多新闻，我不太确定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精神疾病啦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你看真的经过提醒之后还是会有人不愿意戴，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做的你就是 报警， 先保护你自己，对，然后报警就是 对 然后就赶快离开， 对， 要不然我觉得你跟他 argue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就是没有什么用啊，我觉得。 对，像其实我们有个听众有私底下跟我讲说，我觉得他很困扰，因为就是刚进入三级警戒的时候，他家里面的长辈阿公阿嬷就还是想要去出外参加这种社交性质的法会，就他们可能就 是 什么什么什么进香团或什么之类的，可能二三十，他说， 嗯嗯嗯， 就他当天还就是熬夜熬到凌晨五六点。等着阿公阿嬷起来、嗯、然后当面劝说他，我是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劝说成功了、 嗯、 但是那时候、 嗯嗯嗯、 我陪他讨论的结果是，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跟警察局通报这个案例，然后请他们去当地做规劝之类的事。 嗯 对啊， 我真的觉得这个比较困难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疫情之下确实真的冲突变多，然后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 嗯， 你真的拉开蛮多的，因为你真的就会在路上，你就会想保持跟人家保持距离。 嗯哼，对， 对， 我觉得关键的部分，大家还是就是保持冷静吧。然后，我觉得这也可能有点难，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心存善念啦。 嗯嗯 嗯， 对啊， 哎，心存善念，我觉得在这个 moment 当下，我会觉得好像自保都有点困难的，你不觉得吗？就像其实我后来也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嗯、 你还记得去年那时候爆发一阵子之后，不是有很多海外留学人回来然后确诊，然后被戏称是海归吗？你有印象这件事情吗？ 有有有， 对，所以 咱们英国也是包办了不少海归人士呢 对，你还记得你那时候你是没有选择要回来的， 对，我有我的考量， 对对， 我的考量其实那时候我就跟我很多朋友在讲说，你好好待在家里面，其实你的感染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因为就像 我在上一集跟阿桃还有跟各位听众讲的一样，你好好待在家，你不要出门，病毒是不可能会拿你家钥匙开你家门进来跟你 say hi 的，没有这种事情、 嗯、 所以说减少与人接触、减少人与人的连结是防范这个疫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嘛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各国的那个对于边境的 SOP 都没有做得很好的情况下，你说你一群人轰隆隆的涌进国际机场，然后轰隆轰隆的在一起，然后再经过14个小时、嗯、十几个小时的航班 飞行，嗯， 还是暴露在最有可能被感染的风险之中。 对、 嗯、 对，因为飞机它就是密闭，那个就像你讲的那个叫什么冷气啊、厕所啊、 嗯、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避免。而且我记得你那时候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你有跟我讲说你不想要就是确诊回来浪费台湾的资源，不是吗？ 对，确实，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已经待在家里，我自认为我的防疫的做法已经够了，做得够好了。那我如果暴露在这个风险里面，不小心确诊了，那我不是徒增台湾的那个吗？那个问题吗？对，这不是代表说我不想回家，我当然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吧。 嗯，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而且你知道，其实没有，我是真的觉得蛮感动的，而且我 顿时觉得我人格高尚， 有超级高尚，没有啦，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在，我觉得那时候其实他们也蛮可怜的，就是说如果啦，如果今天是我在外面留学然后发生这件事情，我当然也很想要就是回到就是我熟悉的地方，然后医疗资源丰沛的地方，然后风险比较低的地方，我们先撇除就是说那个要飞行14个小时那个风险等等的，但是我觉得那个情绪你真的会很害怕，你真的会很恐慌，而且欧洲人的文化又跟我们不一样，因为比如说如果你在台湾我们就会戴口罩，他们可能不见得会戴嘛，然后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大家都会对他们有很大的敌意，然后会一直在网络上攻击他们，就是攻击这一群人。你在笑什么？ 对，我忽然想到，就是因为我记得这波高峰大概是去年三四月的时候嘛。那其实我去，我去年十月的时候有回台湾参加我姐的婚礼。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整个英国的那时候，英国好像正处于就是第二次封城结束，其实结束没多久，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稳定的状态。然后台湾那时候也很稳定。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妈就在讲说，看会不会有那个邻居厝边那讲说，哦，那英国回来。 可是十月那时候还没爆发吧？ 去年十月吗？ 哦，你是去年十月回来的哦。 我们有见面，你忘了吗？你在耍我？ 哦，对哦，哎、欸， 你是人家阿桃平常见的男人太多了，就我这种不起眼的男人，在你眼里面就是…… 哦，对哦，哎、欸，对你有回来哦。 对， 是陪我买鞋子那一次吗？ 对，而且我们是在喝酒的时候决定要来做 podcast 的，你这。 哦， 你你这叫要是以后我们红了，然后人家问你说，你是怎么决定开始做 podcast？ 你他妈你脑子都记不清楚，你怎么？ 我会忘光光。 对啊， 好好笑哦。 对啊。 哦，好，所以你哦，因为那时候好像疫情比较趋缓的， 对， 对不对？而且你有先在隔离两个礼拜， 对 对吗？ 隔离两个礼拜，再加一个礼拜的自主管理，所以我其实一个礼拜自主管理结束之后，我遇到我的每个邻居，或者是我去剪头发，或是我去买针脚，我都直接跟他讲说，哦，我英国回来的哦，但我已经隔离很久了，不要担心。 好好笑哦， 真的， 好吧。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之下，比如说你看，像你刚才讲心存善念，我觉得。就包含讲全联的食物都被拿光好了，我其实就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自保优先啦，否则我觉得食物大家就是只会先拿自己够用就好，就不会有这种囤货的心态啊。 对，我觉得自保优先这个东西当然是正确，就像我们去年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口罩还没有出口，然后就有人骂说哦，狗，妈、哦、妈 说 饭、那个哈佛大学对，然后但是我们怎么可能在没有自保的情况下就帮助别人嘛？ 对， 这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去年那个时候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不是讲说我从各个地方调了口罩嘛，对不对？ 对， 我后来是从波兰买到了口罩，然后那时候从波兰我大概我自己拿了50个，然后我捐了50个给学校，就我工作的学校，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些零散的大概三四十个口罩，我后来就把它装一装，就是顺便写张卡片，就是寄送给我这一栋的邻居，因为他们那时候其实还有很多邻居其实是有小朋友的，那他们还是必须要送小朋友去上下课，那时候还没停课，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需要，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每一户我都给了10个口罩，然后写一张卡片祝福他们，这样子。 哇塞，哎、欸，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耶。 我觉得心存善念就是你不要讲说你要牺牲成人这种事情，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顾好之后，如果你有多余的余力跟多余的心力，可以帮助别人，我觉得做柔软一点的事情没有这么大不了，没有这么难吧？嗯， 是这样没错啦。可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真的每个人都可以 做到的话，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世界。 嗯嗯、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你这真的在你口罩有限的情况之下，你还要把你保密的东西分送给别人，我觉得不容易。 我觉得我那时候是考量到说，其实我手上有那时候当下50个，而且我知道我有一批口罩要从别的地方还要再来的时候，可能在一个月的时候要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现在一个礼拜才出门一次。所以说我50片口罩可以用50个礼拜、其实对我来说是很足够的。而且我觉得虽然说一开始当然是说我有点不求回报的把这些东西捐出去好了。但是其实就像我刚才讲，我捐给我的邻居小朋友到后面他们是有画画跟写感谢信给我。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本来觉得哇，这个疫情什么都未明朗，什么都不知道。它不像台湾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在经营在面对社区感染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已经知道很多讯息，因为有很多前车之鉴。在欧洲那个时候是你一片茫然，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你对于你明天下个礼拜下个月是什么情况下你一无所知。然后我收到孩子的感谢信跟孩子画的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对我来说这算是支撑我说哦，给我做了这件事情可能是对的吧，那可能真的有帮助到人，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OK， 好啦，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我觉得这段要剪下来 钓鱼一下是吗？好啦， 对，看看能不能帮你争到女友。 别说了，这个疫情啊，这个疫情啊，没有办法与人连接，没有办法与人连接，我很痛苦啊。对，我还是既然阿桃都这么讲，那我们就沽名钓誉一下，就我们可能会在过去就未来几天的 IG story 里面把这个寄出去的口罩跟感谢信还感谢话的图片给大家看看啊。如果大家觉得有适合我的女性朋友的话，推荐啊， 也可以自荐， 对，也可以自荐，我非常的 OK 的， 好笑哦。 哎、欸，对啊，我们假设说今天，我们当然不希望台湾进入第四级，好了。那假设说今天阿桃， 对， 就是台湾的情况，真的我们讲说进入所谓的强制大家都要待在家里面的所谓的第四级的状态的话，你有没有想说你要怎么规划你的居家生活 啊？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往外跑的人，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升到四级，对我来说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包含6日如果都在家，我不能出去运动，我就觉得很痛苦。然后其实这两天，我觉得一开始你会觉得有一点烦躁，那个烦躁是你会觉得说很想出门，可是你又觉得出门会被骂。然后很想运动，可是在家里面又不能运动。然后呢，看那有做几组，可是你知道我 是 自己在家，不是，我跟你讲，你知道运动这种东西，你就是旁边要有人，你才会有那种动力跟竞争感啊。你自己在家做， 多了运动。 不是，好不好？不是那个方向 ，OK， 好、 okay, okay, ， 是多人运动，但不是那个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是那一种，就是大家一起，有一点竞争，然后你就会看到，他这个动作做得了，然后还持续得了，你也会想要跟进的那种感觉。那你自己在家，你就会很容易呈现一种要做不做，要做不做的那种。就我自己在家还是会做啦，可是我自己觉得说效果好像真的是会跟有教练然后有同学一起上课，我觉得是有差的。对，然后我就是简单的运动，然后煮东西吧，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煮东西的。对，所以就可能就那这个时候可能精进自己的厨艺啊，然后看 Netflix 啊这样子，躺在沙发滑手机啊，好像蛮无聊的。 也还好啦，因为其实我目前听到很多朋友他们都有开始就是分流或是在家工作。那其实很多朋友都讲说他们现在觉得哇，在家工作好爽哦，就是好棒哦，就是可能在上班时间还可以打混摸鱼什么之类的，就是超爽的。 对。 那其实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一开始觉得哇，在家工作超爽的，就我不用真的超爽，就我不用在早上8点就到办公室里面。 不用太早起出门，省去通勤时间。 对，我可以早上起来，然后洗个澡，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 煮个早餐吃，然后一边看新闻，然后 嗯， 开始做事情，然后做到可能傍晚再开始研究今天要煮什么菜，然后出去做澎湃切超也给自己吃，然后晚上喝点小酒看个剧，超爽的。但是其实我发现就是这情况会一开，因为我刚刚讲英国毕竟英国经历过三次封城，我觉得这个情况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新鲜， 嗯， 到后面你会越来越疲惫。就是 对， 虽然说像我们刚才讲，就是封城在家里面工作，你觉得它很不像你一般在工作的时候的情况嘛，对不对？ 嗯嗯嗯， 但是久而久之，你想看这个情况长达半年哦，他会他不像工作，他也不像在放假，因为你每天都不在工作， 嗯， 你也代表你每天都不在放假，这其实超级累的。就像去年大概，哦，我去年我有两次超级无敌不爽，就是英国第一次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在家工作，然后工作大概快四月的时候，那时候是欧洲的复活节的假期。照常来说，我们可以有两个礼拜的假期，那我可能都会去南欧或什么地方度个假。然后那时候就被迫待在家，我想干，他妈的，我这时候应该要在西西里岛晒太阳喝酒， 西西里岛 吃饭。结果居然被困在我的沙发上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年的圣诞节，本来已经跟我朋友就是约好说我们要去圣诞节什么地方过，因为那时候圣诞节刚好是第二阶段封城结束的有一段时间，所以假设说大家都有守好规矩的话，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大家圣诞节。大家就乱了，所以导致 不守规矩， 导致首相在圣诞节前几天直接公布说圣诞节就是不准大家做任何的移动。然后我说我那时候超级无敌不爽，我想说，我还是每天都有在家里面， 假期都泡汤了，嗯嗯， 我每天都在家里面工作，然后终于到了我觉得可以走出门外的时候，居然又被困住，我就觉得超级无敌不爽。 嗯，欸，可是你知道那个守规矩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很多人都偷偷的来，就像你刚刚讲说有一些不必要的店它其实会关掉嘛，比如说像酒吧， 嗯， 这种非必要但是又会有很多交流的那种场合一定会关，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听到我有朋友的朋友啊在纽约， 嗯， 他们当然那些酒吧那些也都关了，结果你知道他们就是钻那种漏洞是在地下室， 嗯， 或者是在我家或者是在哪里那种秘密的那种酒吧，就是那种就是明明知道现在不能去，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真的也是被关到有点发慌了，所以就是在一个地方，然后可能要有， 嗯， 比如说我邀请你，我带你去，你才能进得去的那种地方。 啊，你这个还算 low 了。我刚刚有在英国听到什么，好不好？ 嗯， 我听到一栋大楼居然有人把他自己家当 club， 然后跟其他住户收门票进来喝酒。 真的假的？ 看大家真的是防疫期间什么商业头脑都跑了出来，超强的哦。 我觉得人跟人都是还是需要，不然你说自己独居住，你不就像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我很无聊，我每天都想爱爱啊。 赶快请雪芙支援一下， 请 支援收银这样。 所以我觉得希望台湾不要踏入封城的阶段，但如果说目前大家已经在家工作，或者是说将来很不幸的进入封城阶段， 嗯， 我觉得还是要培养兴趣啦，就像阿桃可能已经规划好要做什么运动啊，或者是做什么菜嘛。啊，我自己也是看 YouTube 学做菜啊，可能看那个王刚嘛，或是其他的什么简单师之类的，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可以学做菜。然后一方面我那时候也开始学音乐，我本来还打算上 Amazon 去买乐器，但后来想说太贵了，所以我就用那个Apple 的那个 GarageBand， 它有那个钢琴，我就自己在学钢琴， 嗯嗯。你在学钢琴哦？ 对，大概我但我大概一首歌只能弹三十秒而已，但是三十秒就够我学两天的，我成就感多大？这个部分也可以把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弹的影片传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其实防疫期间各种事情都可以尝试做做看嘛。而且那时候我们我们其他认识的就是英国的朋友们，我们也是苦中作乐吧，就是封城阶段， 嗯， 我们就是可能视讯聊天，视讯唱歌， 嗯， 视讯喝酒啊，就各种情况都可以，在视讯喝酒蛮好笑的，或者是就是我，哦，那时候还经历过万圣节这个阶段，对，10月31号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有办线上视讯万圣节派对，就是大家装扮 然后就是视讯喝酒，还有所谓的电影俱乐部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阿桃一起做 podcast 啊，也算是就是缓解我缓解我封城在家无聊的 时刻。我真的觉得就是要自己找乐子啊，不然说就是你真的只能待在家的话，其实不想办法做一点事情，我真的觉得会很无聊。对吗？ 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疫情之后其实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像你刚刚讲你是单身汉的生活，所以你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 我也不想啊 没有，我是要讲说有一些是有家庭的，有婚姻的，或者是同居的男女朋友，其实他们就是因为疫情，然后比如说就是封城啊，或者是说你只能在家，两个人在家的时间多了之后，其实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耶，那个离婚率是升高的耶。你有看到这些新闻吗？ 我有看到类似的新闻，我记得我最开始看到是在纽约时报上面看到的相关的新闻，就是新冠分手跟新冠离婚这件事情。 对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 我觉得 很有趣。 对，因为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会这个情况会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在封城阶段待了很久了，本身其实对于生活跟压力还有未来的压力都很大的情况下，你又跟你的伴侣无时无刻都聚在一起，可能你们家没有很大的情况下，那种24小时紧密的在一起，然后双方其实都有一点希望有自己的空间，但是一方面你对你的生活有压力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会造成摩擦。 对 对，生活习惯啊，或者是我觉得都会是就是如果说两个人生活习惯又其实 不太一样的话，因为这要怎么讲，就是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同居，但是我们之前都会是白天的时间都在上班，那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就会是晚餐，然后一起吃个饭，可能再看个电影，然后洗澡上床睡觉，其实我们的生活就会是这样，不太会有太多的需要跟花时间跟对方相处，或者是说彼此有一些妥协或让步的时候。可是比如说如果我们24小时都在家那可能这个时候我要上大号，然后我们又只有一间厕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满是会慢慢累积耶 对， 你不觉得吗？ 没错没错， 对，就时间多了你就会不觉得好像不像之前是就是小别胜新欢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除了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新冠疫情可能造成了分手跟那个离婚这件事情以外，我那时候我在日本看了一个研究，他是说新冠肺炎可能会造成秃头，这让我去年的时候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头发也开始变稀疏了。 真的假的？ 我 一度超绝望，我超不爽，我就直接把头发剃光，所以大家现在看我戴帽子，就是我本来可是留着一头茂密的油头呢。像就是， 那你现在秃头的困扰有比较解决了吗？ 好像有点难以回复了。 我觉得你是压力太大，在英国。 对，就是可能又压力大，然后又很寂寞，因为就是那时候那时候疫情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手机都没有人聊天。我想说，我不然我还滑个听得好了。干滑滑，觉得他妈的滑听得超没意义。就是你滑到了，那又怎样？你又不能爱爱。 你可以电爱啊！现在不是有电爱吗？ 电爱很空虚真的是。 可是总比没有好啊！无疑什么？那叫什么？有鱼总比虾没鱼总比虾好。 没鱼虾嘛好。 对对啊，电爱也不错啊。要是到后面连听得都懒得滑这样， 或者是就算是今天只离五分钟，你也觉得啊，你会不会有可能会确诊啊？算了算了， 对啊， 这真的很可怕。对啊，我觉得到后面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封城期间所造成的这种压力，好了，它其实到后面会变成一种所谓的防疫疲惫。我自己观察到，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看欧美第二波封城的时候，我自己出外买菜的时候，我会发现路上明显戴口罩的人变少了。就是可能第一阶段那时候政府大力宣导跟一些媒体在渲染的情况下，大家还会说哦，我确确实就是要戴口罩。但是到了第二次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发现在路上明显只要你不进入那个密闭空间，很多人都不戴口罩。但因为 你说在英国吗？ 对，没错。 因为现到现在为止进入室内还要戴口罩，还是政府的规定，但是可能说在路上的话你可能就不用戴口罩， 就不会戴。 但你是自己试着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去西门町好了，你要进去唐吉诃德要戴口罩，大家都合理，但是你在西门徒步区戴口罩也是合理的吧，因为那个人就是这么多嘛。 对， 所以假设说你在密闭空间要戴上，你在户外这种人群集散的地方一样要戴口罩。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大家已经进入一种看不到尽头的疲惫感了，所以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想要摆烂。所以 可是我觉得这样会越来越严重欸。 所以我觉得英国的关键点还是在于疫苗的施打的速度了。那目前的话进度还蛮快的。对，所以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说，我会觉得我一周到十天才出门一次。那我自己可以告诉自己说，病毒其实并不会自己开门进来嘛。但是后面那种你看不到尽头的无奈，因为你自己做到，你不确定别人做不做到嘛。就是你每天起来都会觉得说，每天起来可能看到那个数字，像英国的话六七万、七八万，就觉得干你起来干什么啊？有够没有意思的，就是 抱歉。 对啊，而且特别说是这种情况下，不只是生活上吧，我觉得像我自己在工作上，我自己在做研究的学校，可能因为还有其他英国学校，可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招不到学生，没有学生要来嘛，那他可能就资源短缺，他资源短缺，他就开始砍我们这些研究者的资源，所以你又没有办法想说，哦，哇，我去刚好在这个地方，我的工作能不能保住，我的未来能不能保住，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慢慢的都造成了一个长时间封城下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的防疫疲惫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你才提早回来啊？不然你本来没有要那么早回来的嘛。 我回来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可以留待以后再说。对，但确实有点关系了。 好吧。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差不多了吗？ 我们不是要讲懒， 继续。 我们不是要讲懒病的说一 说活不说吗？ 对啊，对啊。 没有，我刚刚其实有稍微想提到这一块，可是我觉得当然还是要说。可是我自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我确实，我就像我刚刚讲那喉咙干干那一段，我确实经历了有一点点挣扎。就是你看我有点不舒服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点担心，我讲了会不会让同事恐慌，会不会让家人恐慌，这是一个部分。 对，但我觉得像你的案例，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可能可以跟你的主管报告，然后让你可以在家里面先观察几天，然后去做自费筛检，这些都可以。但我觉得必须要讲，你当然一定要讲，以我 是一定要讲。 对 对，可是问题是，重点是你看哦，连我今天一个通勤单程，我没有去什么摸摸茶或什么的，我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跟顾虑，你更何况那些他们去的那些地方可能又不太适合让别人知道的。然后另一个部分，我可能又会想说，会不会是我过多的担心，可能只是我有一点感冒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因为我确实真的就是通勤单程，我也没有再去别的地方，也没有去电影院或者是夜店还是什么地方。所以你就会在想说，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个必要。当你只是今天有一些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先观察看看。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反问，就是那有没有不说的必要吗？因为假设说你今天说出来之后，大家也不会说急忙的确认说我一定是确诊，大家会开始可能细思自己在生活中有哪些防疫的不足，他可能就自动升级去做这个防疫的因应。我觉得坦白总是好的嘛，就是你会被干很正常，但是不代表你的公德心要放弃嘛。我觉得我这边就有个案例，就是我在英国期间，我去年的时候，我大概二月多的时候吧，二月多的时候，那时候我做助教的班上有一个学生，中国学生，他确诊了。那为什么我会知道他确诊？是因为他的某个好闺蜜跟我蛮熟的，然后所以她的好闺蜜在这个学生回国之后，马上在机场被检验出有确诊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其实她可能大概一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发烧跟 有症状， 但还是照常来学校。你知道这件事情造成我们当时我们办公室跟我们部门多大的冲击吗？多麻烦？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要说啦。 所以如果只是喉咙干需要说吗？如果没发烧的话， 我觉得有喉咙干， 还是他是以发烧为主啊？ 发烧的话，其实也还是算一个典型的症状。我觉得如果是喉咙干的话，你可以先试着把你戴口罩的频率拉高，然后尽、真的是尽量减少，然后等到 我现在没有喉咙干，大家不要担心。 没事，大家听 podcast 不会被感染。 不是，我怕等一下有人听到打1922还是什么，我就被抓走了。 我现在有点喉咙干，但其实是因为我今天话讲太多了。对，我觉得就像你刚才在讲，你可能会怀疑说你有些某些什么症状，是不是有可能确诊或什么的、我觉得这边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虑病症。虑病症的虑是哪一个？也就是忧虑的虑，病 忧虑的虑，对， 忧虑的虑，然后生病的病，然后症状的症嘛。虑病症是什么意思？虑病症的意思就是指说有一些人他过度的恐慌，过度的相信自己有可能暴露在某一些疾病、某一些症状的情况下，他的生理的那个反应会自动的跟上这种心理的信念。我们讲一个，这可能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直接讲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假性妊娠这个字眼？假性妊娠就是指假性的怀孕。有一些可能过度想要有孩子的夫妇，可能因为这个压力太大，这个渴望太强大了，导致于就是女性这一方可能在假性妊娠的这个现象之下，会开始身体会出现一些妊娠的反应，可能甚至会有孕吐，甚至可能肚子会微微的隆起，或是其他的一些典型的怀孕的症状，这些都是有可能造成。所以说虑病症这个情况下，再加上阿桃刚才讲说他可能有点喉咙干，可能有点喉咙痒，可能有点咳嗽，甚至说其实可能今天只是着凉就发一点烧好了，他可能就会担心说啊，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对 武汉肺炎。那如果是那他可能觉得自己是武汉肺炎的情况，他可能就会出现更多类似的症状，即便说最后去筛检快筛或是 PCR 的时候、是没有确诊的。 是哦， 对，所以我觉得忧虑这些事情其实、 很正常， 很正常啊。但是主要的关键还是就是你要好好的把自己的防疫的方式做好。那如果说其实、只要把防疫的方式做好，即便说你最后真的是确诊了，真的不幸的确诊了、大家都还是有办法顺着这个方式去做因应，因为你已经把你能做到的东西做到最好了。 好吧，欸，你知道我之前其实看到有些人戴那种那个叫什么眼镜的那个，或者是一片的那种，对、就是路人，不是医护人员。我之前都想说，哇，这个还蛮会不会有点夸张，或者有点 over？ 可是我现在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路上越来越多人是这样，你就突然之间觉得他很正常。就他一开始他可能是比较异类，或者是有一点过于担心还怎么样。可是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就还蛮正常，因为越来越多人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谨慎而言还是不错的啦。那么这种脸上有这个面板的部分还是属于比较在防止飞沫感染，就是直接人在你面前 唾液 这件事情。 对， 那么的话其实真的就是这个面板加上口罩就可以阻挡绝大多数的飞沫感染跟所谓的空气悬浮微粒的部分啦。 OK， 对， 好吧， 好啦，我觉得关键是即便疫情可能险峻，但大家不能够方便外出聚会，但是透过一些虚拟的方式还是能够维持跟人的社交互动啦，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用视讯跟大家聊天，或是上网听一些网课嘛，就像最近有那个大学老师开课，结果就是在他的一期直播上面给他的老师刷火箭，然后老师跟他讲说，我看王同学你期末总成绩加一分啊。就这也是很不错，这也是很不错的虚拟互动嘛。阿桃笑得很开心， 因为我只觉得你很好笑。 对啦，就算就是虚拟互动这件事情很重要，就算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跟别人爱爱好了，就是像阿桃刚才讲的电爱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啦。 方式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就是我们之后再有机会再问看雪芙他们公司有没有因应疫情做一些电爱辅助的道具。我觉得会大卖， 你很有商业头脑，你真的很有商业头脑。 我觉得会大卖，真的是。 对。 差不多 没有，我就觉得 觉得说就是很、大家会很辛苦，只能用视讯或什么，就当然少不了。我觉得那个见面当然还是最棒的，可是就是这个期间，我觉得就真的就大家多忍耐一下，希望可以赶快过去。 对啊啊，各位要注意，就是就算要视讯跟别人爱爱吼啊，也要记得不要被人家录影。 啊、哦，对对对对，哎、欸，这很重要，这超重要的， 这超重要的，干好了。 对， 好了，那我觉得今天节目是不是也到这边为止？ 差不多 了。好了，那一样，台湾目前的疫情虽然趋于稳定，但还是蛮险峻的。希望大家可以减少外出，减少外食，然后口罩戴好戴满，干洗手常常使用。那台湾加油。好了，大家下周见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